的吗？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00，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所以平常的消遣可能就在于看看电视剧或者听听音乐。但是呢，我最近发现我想追的这几个剧在不同的这个视频网站上面还都是独播的。这样的话呢，就得挨个的视频网站买这个会员，搞得很狼狈。也不希望就为了看一部剧就特意的去买这样一个会员。然后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这个各种音乐的 APP 上面，就是这个音乐这个歌在那个什么，比如说网易云音乐有版权，这个歌在那个什么虾米音乐有版权。这样的话呢，就搞得很麻烦，也很凌乱。所以我想能不能就是相对于电视剧来说，一个剧可能投资比较大，所以它不太可能做到资源整合。那相对于电视剧来说，音乐你买一个版权可能相对更容易。所以我希望呢，就哪怕是把这些音乐的这个资源整合到一个 APP 上面，然后也好让我很方便的就去这个享受这个音乐。 又燃了一根烟，又断了一根弦，记忆在脑海里浮现，重重叠叠，恰似那浮云流水。何尝不想流泪，我又何尝想去体会，可惜你的指尖像锋利的高跟鞋，刺痛我层层叠加的堡垒。我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会员，我以为我能掌控这一切，我却像个疯子一样的假想了解，才发现我才冒充。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00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00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 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现在的你会想起某个人吗？欢迎你在熟悉的时间打开熟悉的频率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由周准为你带来的深夜电台。你最近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好吗？你的工作是否顺利？你的情感是否让你觉得幸福，让你觉得年轻快乐？其实每一个有故事的人在这个城市当中行走或者分享的时候，它就是一道独立的风景线。正因为有了这些故事，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精彩。其实有时候你有些疲惫，有些快乐。非常感谢今天晚上你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我还是周准，只不过有些疲惫。疲惫的时候听听歌，喝一点酒，让自己身体放松，就像昨夜的我一样，忽然想了很多之前的事情，翻看了很多的照片，那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生活体验，不常有，却也很珍贵。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昨夜的歌和昨夜的心情。一般你有什么样的心情会匹配什么样的歌曲，是可以理解的，对吗？那今天晚上我的歌曲就是我昨夜听的某些歌曲当中的其中几首，我把它分享给你们。如果你昨夜也经历一些事情，有话要跟我讲一讲，我们想彼此倾听，互相信任的话，你可以关注四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上新浪微博找到我周大准，点关注，我们可以聊天。第四种方式就是通过下载 APP 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问我在线互动。看到了活力982的我们的直播间里有非常多老朋友，安安啊，莫大轩啊， LCCCCC， 你们都来了，我很想念你们，因为你们不常来，我就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虽然我知道你们很忙碌，很用心的在过每一天，但是我也是真的很私心的想你每天都来这里看看我，听听歌。好了，说了这么多，昨晚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我还真是从第一首歌开始听的，这首歌不至于让我的心情有一点点灰色和低落，但是却让我莫名的羡慕他。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天边的云、花、草、篱笆院、古琴、白色的长裙、甜甜单纯的脸。 你来时的九月是少年惊鸿一瞥，拨乱这秋雨啊，就让它沉沉落下吧。你就是的影子，是一角飘起的素衣，这倾诉就让它悠然闯入吧。乐生啊，故事我再难续写，愿你今后少有牵挂。乐生啊，我此去山长水远，借我一匹梦的马。 在夜晚的留言，安安昨天经历了很重要的事情，对吗？他说最近烦恼几天想通了，生活还要继续，痛苦就让它过去吧，恨只能慢慢的淡忘。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些过之不去的事情，希望你快点想通，快点迎来崭新的生活，不要把恨放在心里，要把爱放在心里。 你说窗户满只留风作伴，谁是爱难还，不是岁月短，酒醉且凭栏，花下无处眠，醒来红了一双。 去山重水远，借我一缕梦的暖。乐生啊，故事我才能续写，愿你今后少有牵挂。乐生啊，我此去山长水远，借我一缕梦的暖。 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这首歌来自于乐生与春，最后一句乐生就像呼唤一个很熟悉的人，他样貌清秀，内心纯真，就像我对面的话筒还有我们摄像头的眼睛一样，透露着复杂又坚韧的情绪。每个人都有烦恼，有时候活着没有意思，这位朋友叫做涛来，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有烦恼，我承认，有意思没意思，自己过的生活自己要负责，你读过的书，行过的路，每一步每一页都算数，对吗？好些人在问一个很俗气但是又很耐人寻问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爱呢？很多人每天都问自己，爱到底是什么呢？爱是忍耐，是付出，是瞬间迸发，是瞬间消亡。爱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是蓝色的深邃，紫色的迷人，红色的炙热，绿色的清新，黄色的诱惑，黑色的神秘。爱有多种颜色，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这样一个夜晚，我要告诉给你，爱一定是甜蜜和有点辛苦的。如果你抓住了这些，你在寻找那个爱的人，就会有一些些方向和目的，对吗？要过得积极向上，每天尽力的让自己强壮，内心强大，就像你每次听到十点打卤机一样，有一种温柔的力量。以 最近怎么样呢？昨夜的心情是什么？你昨天听的哪些歌？你可以跟我来聊一聊。你可以通过十点打录机，我们这个节目的观看方式花椒，找到活力酒吧来跟我聊聊天。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看得见，在这个 iPad 当中我都可以看得见。我也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看到多少人在看我的直播。你们可以点赞，让我的屏幕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的小熊、甜甜圈、奶糖、猫咪。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就点赞咯，看这些上升的像泡泡一样的图案，或许你心会好一点。送首歌给你听，来听听阿杜和辛晓琪的合作，月光日记。你还会想写日记吗？用笔和纸写下你最用心的话，寄给那个人或者给自己，提醒自己每天微笑着面对生活。我也希望你是这样的人。有请阿杜、辛晓琪。 像弦月飘在风里，像不说话的谜语，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 下弦月左边的雨，像是星空下的你，抱着思念的我寸步难行。 你曾经来过心里，像心中的一场雨，多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 是我爱流浪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能呼吸。 我刚刚在梦里看往事的风雨， 爱让两个人心 是我昨天晚上下了电台的直播，戴着耳机在路上听的歌。我会经过很多的小吃摊，夜已经很深了，他们还在工作，为那些刚刚下班的人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他们也保持微笑，在这个城市里发光发亮。那盏灯不仅仅是味蕾的打开，还是心情的释放。 我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 我刚刚在梦里看往事的风雨， 让两个人心知肚明， 翻开 圆月缺， 阴阳天黑， 爱着你。 一首深情高级的情歌对唱，来自于辛晓琪阿杜，月光日记。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是曹轩宾，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22:22的36秒钟，你还在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的光临。看到了我们的听友 LCCCCC， 他是一个学音乐的学生，非常好的学校，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学校。他明天要去献血啊。因为他说我刚刚描绘那个场景，一些小食店开着一盏灯，打开的不仅仅是味蕾，还是幸福的内心和生活的升腾。他说想起来就好饿呀。你看我们有时候会换个角度想一个画面，就会把那个本来有一点点朝低落情绪走的那个趋势忽然抬起来。生活就是需要美好的释放。献血呢要早睡觉，然后我大三的时候也献过血。那个时候真的是 I'm strong young man， 没事儿。然后拿着那个热水壶拎水，献完之后给了一块手表，一个献血证，还有就是一个酸奶，一包奶和一个面包，吃完就走了。现在如果再要去献血的话，会好好的考虑考虑，因为年纪不是以前的样子，但是心还是一样的纯真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灵魂。我特别喜欢在看现场的 live 的演出，我觉得 live 的演出才是真正的音乐的表达，它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用人工的处理技法，各种的回响，或者一种加工人为的东西没有。即使走音，即使情绪到了一个劲爆点的时候，那个所谓的音高没有到达那个准确的位置，也一定会感人。你是这样的朋友吗？我就是这样的。那今天晚上我准备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亡命之徒》，来自于老鹰乐队。我觉得老鹰乐队这一炮老炮的这种音乐表达是让人赞叹的。你可以从他们的音乐当中音色里听得出自信、岁月的沉淀以及不羁的情怀。接下来就听听 Desperado非常好听的歌曲，现场版本的，来自于 Eagles 亡命之徒。欢迎， 鼓掌鼓掌。Wow. This battle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 a hard one.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will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die. 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 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年之前，黄磊老师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和老师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这是那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歌曲《内心戏》。内心戏是一个很难演的境界，内心戏需要你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也许你表面风平浪静，但内心已经饕餮汹涌。来听这首黄磊带来的《内心戏》。 爱的流星划过梦的边缘，这故事为我们而写。我许了愿，你却越走越远，看戏的人。于是我了解，誓约不一定能实现，就像这世界一切都在改变。在恩恨之间，你可曾留意我最深情的那颗眼泪。真切很容易被忽略，无情的人看不见，为什么你也看不见。内心戏最难演，深情藏在不言间，冷漠的人听不见，为什么你 你现在静听这首歌曲，好像没有那么完美的演唱技巧，却有很真实的青涩的味道和那个年代的纯真浪漫。内心戏来自于很久远的年代，黄磊的歌声充满了稚嫩，长发飘飘的他，书卷气很浓，即使没有很棒的唱功和演讲方式，但是却依然能够打动浮躁的 灵魂和内心，你的内心戏很难演吗？封闭吗？ 于是我了解，誓约不一定能实现，就像这世界一切都在改变，在恨恨之间，你可曾留意我最深情的那颗眼泪？内心戏最真切，很容易为什么你也看不见？内心戏最难演，深情都在无言间，冷漠的人听不见，为什么你也听不见？内心戏最真切，为什么你也看不见？内心戏最难演，深情总在无言间，冷漠的人听不见，为什么你也听不见？ 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非常开心，在花椒的平台当中，很多的新的用户关注了十点大陆机，也送上他们的礼物。谢谢小屁孩跺脚送的黄焖鸡，是微辣的还是很辣的还是不辣的？请问一下，米饭是二两还是一两还是三两？请问一下，谢谢你的礼物，谢谢大家的对节目的喜欢。我其实每天晚上会看到很多朋友对这个主播有自己的印象，什么主播的什么标签，文艺范大叔。等等的，是不是？谢谢你们，只要你们夜晚有时间来这里，我就很开心。跟你们一起在直播间聊天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啊。对不起 LCCC， 你看到我说的这些什么黄焖鸡啊这些，你是很饿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吃晚饭。那好吧，那比如说你再想想西红柿炒鸡蛋，排骨豆角，刀削面，兰州拉面，还有炸酱面，加油！明天献血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的状态哦。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黄磊的《内心戏》啊，我觉得，文艺的人内心真的是有一些文艺情节的人，他演唱的歌曲，他做事的风格、说话的姿势和样态，也都是有些文艺的气息的啊。但是文艺不是表面的东西，是要你读很多的书，有内心平静的部分，然后你讲话温柔的时候要有力量，就像我一样，对不对？好了，内心戏很难演，昨晚的心情就是这么的复杂，一会儿听月光日记，一会儿听乐声于清，一会儿听内心戏，一会儿听 Desperado， 哎呀，你看我的心情是很复杂。昨天晚上复杂很好啊，复杂至少你在想事情，你的思绪是在动的，就像我的头发一样，就很复杂，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听听看怎么样啊？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个人已经消失在了歌唱界， 黄玠啊，来听听我和你。 结束了一场在中南部的表演，回到台北车站已经12点，从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过着这样的生活已经2年，骑上了曾经一起环岛的摩托车，载着吉他从台北到新店，和以前一样唱了一首歌，一首从来都 行走，学会了让泪在心里流，学会了心里话对自己说，学会了在人前一丝不苟，学会了黑夜寻找自己，在白天把自己弄丢。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在一辆房车里，莫文蔚表演了一个女子的情绪的内心戏，从慢慢的想起一个人到疯狂的想念，到把她的衣服穿在身上，可是还只是想念而已。人总在期待一个人 你在想他的时候，他正在浓烈地想着你，于是你们一拍即合，彼此拥抱，忘记瞬间所有的烦恼，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所有电影情节里的故事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在你想他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想你，他就正在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这也是电影情节当中的另外一个。其实还有很多种青春的故事，后来的我们看尽繁华起落，平淡地面对人生。生命的个体总要去经历发展改变，从骄傲变得平和，从胆怯变得自信，从轻松变得成熟。如果我们有一个孟婆汤，我们有一碗孟婆汤，有一个失忆症的这样一个诊室，我们进去之后就不再想那个人，不再让那些思绪烦恼我们，该多好呢？蔡健雅，失忆症，也是我昨晚听过的歌，也是我昨晚的一段心情，我把它带到直播间与你分享。 忘了你的姓名，忘了你的声音，回忆就一步一步远离。忘了天很透明，忘了风很无情，也忘了当时拥抱的甜蜜。爱不再继续，一个人离去，另一个人学习忘记。失去了记忆，我的世界能不能够风平浪静？我不能忘记深爱过的你，太过汹涌的回忆就像风雨来袭。每次想你都慢慢沉溺，失忆症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情绪。 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打录机等你来找我。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在直播间放歌曲，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即使你昨晚的心像我一样有点起伏不定，甚至有一点点稍微抽象的灰色，我也希望你在第二天一觉醒来之后一样的充满了活力，阳光灿烂，面带微笑去迎接每一个挑战， To be a better man。 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也是我昨天晚上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叫做唱错歌词。我也曾经说错话做错事，在舞台上唱错过歌词，词不达意的时候，谢谢你原谅了我。晚安亲爱的，拜拜。 我失去的将身体向右挪，不再多说。我把眼底烧得有些多，像在微缩，像是替我说，已成灰的不复活。不论谁犯的错，何须费事再去道破，再无寄托。只当他爱你比较多，你不必再哭泣着受折磨。泪是线索，泪是勒索，他要消弱。一切的变当一个魔，你信我，我真的想过选择沉默，让你适应新生活，静待寂寞来搅和，陪伴我将孤独探索。现在只想说，心痛已这么多，留点空间给我你的抱歉，就算认错，感谢对我诚实，等一下再说，不知不计一时，就当仁慈，就这一次，我只是怕唱错歌词，一个字算爱的有价值，我的安静是懂事，是讽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建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